地道中的蛮子慢慢停下脚步来。 哼，只想要把我们给引去防御阵地里坑杀呀，不过他也太小瞧我们了。最后面的人去告诉地面上的战士，再下来20个人，然后告诉左云山的主力部队，我们现在就要从他们内部突破，给主力部队制造正面突破的机会。 蛮子的计划瞬间形成了，如果这条地道真的是通往防御阵地的，那么他们40个高手突然出现在防御阵地里，怎么都能给中原人的防御阵地造成一些破坏。虽然他们会死，但为了远征军团的荣耀，死亡根本不算什么。只要能破坏防御阵地的防守节奏，让主力部队登上这防御阵地，那他们的牺牲就有价值，他们的名字也会被刻在国王宫殿前的石碑上。想到这里，蛮子高手竟是突然亢奋起来。 让主力部队把他们的重甲拿来，记住保持好队形，看见洞口光亮后不要试图从洞口出去，而是要迅雷不及掩耳的联手从地道中间打破地面，这样才能让他们猝不及防。 其实他们都知道，大家追着几个中原人这么久，横竖都是要进去看一眼的，不然谁也不甘心，身后又有将军的死命令，就算明知前面有危险也得一头扎进去。一名军衔最高的蛮子高手狠声道， 如果中原人在地道尽头埋了炸药，阿里克塞，你就给我用身体挡住所有的冲击，明白了吗？ 说完，蛮子们回到地面上，一个个全都换上重甲后重新钻入了地道。而此时任小素已经回到了防御阵地上，郑重地对纪子昂说道， 开始吧。 话音刚落，纪子昂便操控地形，将地道的出口和6000人规模的化粪池连接在了一起。王韵喃喃道， 他们可能会有一辈子的心理阴影吧。 任小素出发前就拉着纪子昂在一旁嘀嘀咕咕了一些事情，期间王韵隐隐听到关于化粪池的词汇，所以那个时候王韵就隐隐猜到任小素可能会干什么了。地道与化粪池联系在一起，很难让人产生什么好的联想。然而即便大家有了一些心理准备，但当这一幕难以描述的画面出现时，大家还是觉得有些残忍。眼瞅着化粪池的使平面迅速下降着，只用了5分钟，化粪池就空了一半。 P5092 沉默不语，他们研究军事10多年，还是头一次见到有人在战场上干这种事情的。不得不说，任小素在战场上所做的事情真的是只要为了胜利可以无所不用其极。此时左云山再次迎来远征军团主力部队的攻击，只见蛮子们从山野之间冲了过来，看样子是要配合地下的蛮子高手进行里外夹击。只是他们还不知道他们的那些高手正在遭遇何等残忍的事情。王韵换位思考了一下，试想如果有人用这种手段对付自己，然后便是一阵头皮发麻。任小素问巡夜雨， 地底的那些蛮子到哪里了？ 就在那边，正在快速行进，我预计他们1分钟之内就能和相遇。 巡夜雨磕绊了一下说道，他实在不想明说这件事，因为有点恶心。任小素看向纪子昂，然后指向一处位置， 就那里，把他们的后路给截断，在他们后面留一个透气孔就行了。 好。 这一刻大家都明白，任小素从一开始就没打算放这些蛮子离开。地道之中，位于队伍前方的阿纳托利忽然说道， 我闻到了奇怪的味道。 阿纳托利就是这支高手队伍里负责以嗅觉追踪任小素的风熊。 我们就算没有你的嗅觉也都闻到这奇怪的味道了。 说话间蛮子们的眼睛都被呛出了眼泪，不是他们伤心的哭了，而是这味道太辣眼睛，而且还非常上头。 撤退，撤退。 与他们想象中的不同，敌人并没有在地道里埋设炸弹， 而是用了更加卑鄙的手段。可是当他们想要转身从身后的通道返回时，却愕然发现身后的道路已经被封闭住了，只留了一条大腿粗的排气口。这里任小素要纪子昂留这么一个口，纯粹是为了那些不可描述的东西更方便灌进来而已。等到蛮子发现身后的路已经被完全封闭之后，他们已经开始被黄色的洪流给吞没了。一名蛮子立刻指挥道， 打通地道顶层，我们现在距离地面很近，应该能打通地面。 其他蛮子眼瞅着这位战友嘴里发出溺水般的声音，听着都差点吐了。不过他们也好不到哪去，一名蛮子看着黄色洪流已经漫过他的大腿，立马奋力击打头顶的土层。只一拳下去，土层竟然已经有些松动。 快一起捶打头顶上这土层！ 此时此刻，任小素等人正站在防御阵地上，静静地观察着远征军团主力部队快速靠近。 P5092 拿军用望远镜看着，他突然振奋起来， 这次蛮子主力部队来得好像非常仓促，连阵型都不整齐，是我们千载难逢的机会。 一般情况下，蛮子就算来攻打防御阵地也会很有章法，可现在对方为了跟时间赛跑，与地道里的蛮子高手里应外合，竟是有些顾不上章法了，只想全速攻打防御阵地。这样一来就留下了很多破绽。 P5092 立刻下达作战命令， 这次不要急，放他们走近一点，我今天要把这支部队给直接吃下来。 说完 P5092 看向任小素， 少帅，这是你为防御阵地制造的机会。 低调低调。 说话间，远征军团主力已经将要抵达阵前，只是这主力部队的军官有点疑惑，不是说要里应外合吗？中原人的防御阵地为何看上去一点动静都没有？难道是自家高手失败了？不会啊，之前也没听到爆炸声和枪声，那些高手的实力他是很清楚的，没道理会被中原人悄无声息地杀掉吧。对，这些高手可能是在等他们先进攻，毕竟从地道突破有些危险，地面上吸引中原人的注意力，这样才好掩护他们行动。对，一定是这样。 进攻，全力进攻，给我吹进攻号角。 蛮子的部队指挥基本以令旗与号角声来控制，所以悠长的号角声吹起时，所有主力部队的战士全都开始朝着防御阵地狂奔而去，不计生死。然而还没等他们冲到防御阵地下面呢，他们前方的一块土地忽然龟裂开来，紧接着地面的土块全都塌陷出去。当这些冲锋的蛮子战士闻到那地底涌出来的气味时，当场就吐了好几个。然后当那些黄色洪流中爬出几个浑身上下都被脏物给包裹的人时，他们吐得更厉害了。阿纳托利抹了一把脸高声喊道， 愣住干什么，我是远征军团前锋部队阿纳托利，赶紧过来把其他人给拉上来。 然而其他蛮子士兵看着他犹豫了好几秒都没往前走，首先是这个场面有点诡异，大家也看不清阿纳托利的面目，其次是确实太恶心了，有点下不去手。 愣着干什么，快点。 可是这一次回答他的是防御阵地上的枪声。狙击轰鸣中，杨小锦收到了任小素的指示，直接开枪狙击所有从地道里钻出来的蛮子。按照任小素所说，他不用管其他人，只需要狙击这些蛮子高手就可以了。随着战斗拉开序幕，防御阵地上十多个机枪阵地瞬间火力全开，以往一天的时间里，他们最多也就消耗蛮子2000多的兵力而已，而这一次绝对是第六作战旅痛击远征军团最好的机会了。枪声齐鸣中，第六作战旅所有士兵的眼中都迸发出难以遮掩的光芒。在这防御阵地上憋了3天，大家都知道以他们的兵力，就算以一换十，恐怕也要全军覆没在这里。他们现在太需要一场大捷 来鼓舞士气了。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防御阵地上，第六作战旅的士兵尽情地用机枪收割蛮子。这场战斗来得突然，对方撤退的也非常突然。远征军团主力部队本就已经进入休整期了，如果不是有高手说要里应外合，他们根本不会如此仓促地重新踏上战场。结果就是今天一役，远征军团付出了非常沉重的代价。好在指挥作战的牙将还能保持理智，蛮子撤退的时候并没有特别慌乱。即便如此，他们也在这场战争中付出了3000多条战士的性命。当第六作战旅的士兵看到蛮子撤退时，整个防御阵地上忽然爆发起欢呼声来。虽然他们知道战争远未结束，虽然他们知道未来依旧会很艰苦，但并不妨碍他们此刻亢奋起来。一名老兵在重机枪旁边手舞足蹈着， 哼，看到没，刚才蛮子都快撤出射击距离了，老子最后的3发点射硬是穿过他们的盾牌缝隙打中了一个蛮子的脑袋，就问你们神不神。嘿嘿，早就跟你们说老子是神枪手，你看看你们当时的是什么表情啊。 有几个士兵坐在阵地上干脆果断地脱掉了鞋子，整个机枪阵地上都弥漫着一股若有若无的脚臭味。靴子是非常厚重的，而且所有士兵都将靴子的鞋带系得很紧，虽然战斗时会更利索，但长时间后脚就会憋得慌。当大家把靴子脱掉后，立马有人发出舒服的呼喊声。今天这一仗足足打了16个小时，光是一个阵地上换防的士兵就有4波，所有人都异常的疲惫。然而就在此时，肉香味忽然在防御阵地上飘荡开来，一些老兵顿时睁大眼睛。 肉是刚炖好的肉味，不是午餐肉罐头。 新兵疑惑道， 这都能闻出来吗？ 嘿，当然，等你吃午餐肉吃吐了，你也能分辨出来了。去，赶紧陪人打饭去，晚了说不定肉就被其他兄弟部队给捞完了。 过了10多分钟，数十名士兵端着满满当当的铝制饭盒回来，并兴奋地说， 不用担心吃完，张旅长说了今天敞开吃，肉管够。 哎，这肉是从哪儿来的？ 旅长说呀，是少帅带回来的。我刚才听说少帅这次出去打了5只蛮子的物资运输部队呢，不光有肉还有新鲜蔬菜呢。 大家听到新鲜蔬菜的那一刻，竟是比听到新鲜的肉食还要兴奋。自打他们从西北来到中原以后，路上吃的基本都是胡萝卜和白萝卜土豆了，不是西北军穷，而是只有这种蔬菜方便储存。行军打仗是没法讲究食物的，能够保证营养，能够保证吃饱，就已经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了。而现在老兵打开铝盒，竟然还在饭盒里看到了青椒肉丝，一名老兵顿时沉默了。其实只是一顿青椒肉丝而已，但却不知道勾起了他多少关于家的回忆。出门在外打仗，也许某一个极小的细节都能让人沉浸在过去的美好时光里。战争是残酷的，越是残酷的环境就越需要美好来支撑他们继续走下去。 唉，想家了呀。 哎，班长，你当初为什么要参军啊？ 哼，觉得光荣呗。你们以前在宗室地盘上，所以不明白，对178要塞的人来说，能够保卫那座要塞就是一种光荣。 那后悔不？ 这有啥后悔的？ 老兵端着饭盒扒拉了一口青椒肉丝。 等你老了，去街上跟其他老头下象棋的时候，你要是提起自己年轻的时候在178要塞部队里当过兵，对面的老头都得客气一些，这事儿啊我能吹上一辈子。 大捷之后， 没有什么能比一顿好饭更能让士兵们高兴了。 P5092 默默地看着士兵们在食堂帐篷附近来回穿梭，他忽然对任想素郑重说道： 谢谢你少帅，这些物资来得很及时。 昨天的时候，为了保证防御阵地不断粮，已经开始计划分配了，每个士兵的食物都缩减到了平时的一半，只为了能坚持更久。结果他们刚缩减一天时间，任小素就带回来了难以想象的庞大物资。五支运输部队所携带的物资数目相当巨大，其中有一半都是远征军团刚从火种那搜刮来的，那可是近10万大军留下的物资补给，即便所剩不多，也足以让第六作战旅应急了。这会儿，纪子昂看着防御阵地上重新活跃起来的气氛，忽然有种发自内心的喜悦。他忽然觉得，男人就应该在这种地方，跟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并肩作战呢。只是还没等他喜悦多久呢，便忽然看到王韵笑眯眯地走过来。 老纪啊，这一战你功劳不小，不光恶心了蛮子，还清空了化粪池，知道吧？张小满昨天还担心化粪池挖得太小，万一这化粪池满了怎么办？然后你马上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纪子昂嘴角抽搐了一下，他其实并不想提及自己这个功劳。 现在，你的功绩已经传遍了第六作战旅了，你知道大家现在管你叫什么吧？ 纪子昂有种不祥的预感。 叫什么？ 他们叫你净坛使者。这个称呼怎么样？ 这是大家开玩笑呢。 别啊，你自己不是说过吗，只有叫错的名字，没有叫错的外号。 在此之前，王韵已经被秦始皇的外号给困扰好几天了，而正在他抑郁的时候，纪子昂又用这句话补了他一刀。现在这一刀总算是还给纪子昂了，王韵就感觉自己心里那块阴霾骤然散去，心里也平衡了许多。纪子昂看着王韵背着双手得意洋洋离去的背影，脸上青一阵红一阵的，自己这一世英名怕是要毁于一旦了。不过想着想着，纪子昂自己竟也乐了起来。 他妈的，哪个孙子给老子起的外号啊？ 这时候路过的一名士兵小声说道： 其实这是王韵长官给你起的，我们只是觉得很合适罢了。 纪子昂脸色再次黑了下来。一场大捷之后，士兵可以进行短暂休整，但军官们不行。还没等大家胃里的食物消化掉， P5092 便召开紧急的临时作战会议。并不大的指挥帐篷里挤满了各级军官以及作战参谋。大家不太清楚 P5092 这会儿把大家召集起来是为了干什么，不是刚刚打了一场大胜仗吗？却见 P5092 扫视着面前各级军官说道： 虽然我们刚刚取得了一场胜利，但是各位要明白，我们接下来要面对更加残酷的战斗了，时间紧迫，我也不跟各位再讨论什么，就直接安排防御部署工作。 大家面面相觑，突然之间所有人都感觉到了一种紧迫感，仿佛 P5092 觉得这防御阵地要大难临头似的，这就让他们更加疑惑了。 P5092 看向第一团说道： 第一团之前一直作为机动部队，轮防任务比较轻松，但从今晚开始便不同了，凌晨12点到早上6点钟，我要求第一团必须进入一级战备状态，给我顶到3号防线上去。 第一团的团长钱一文愣了一下： 长官，这么久了，蛮子从不在凌晨这段时间进攻的。 正是因为他们之前从不在这段时间进攻，这个规律太容易总结，所以才更要提高警惕。而且你务必跟士兵们做好思想工作，从今天开始，你们便承担起整个防御阵地上最重要的任务了。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大家面面相觑，按照 P5092 的说法，蛮子如果发动最猛烈的进攻，肯定会选择黎明这个时间段。 中原人肉武器射击需要视野，可蛮子突袭时对视野的要求就相对低一些，就算是从双方的优势考虑，远征军团也应该选择夜晚奔袭，而不是专门避开这个时间段，所以这就是问题所在。这个事情我只解释一遍，接下来第二团你们这边要准备好我让你们准备的东西。 第二团团长孔生站直了说道。 明白。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远征军团的总攻会从今晚开始，最迟明晚。各位，防御阵地能不能守下来就看你们的了，也许你我几天之后都会葬身于此，蛮子的兵力比我们多，就算刚刚取了大捷，他们依然有十倍于我们的兵力。你们也明白，在我的作战计划里是要跟远征军团以一换十，所以最乐观的情况也是我们和蛮子同归于尽在这里。接下来的几天你们可能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会有人受伤，会有人筋疲力尽，但我希望你们在那一刻到来之前始终明白自己为什么站在这里。好了，散会。 说完，各个军官全部走出了指挥营帐。王运在一旁问道， 你故意把情况说得这么糟糕，不怕影响事情吗？ 我不说他们就想不到了吗？其实大家都明白我们现在将要面临什么，置之死地而后生才是我们该做的。我们要让他们在战斗的时候就能清晰地记住，杀十个蛮子才算回本，多杀一个，自己的战友说不定就能多活一个。这是破釜沉舟的勇气，是逆境中充满绝望的力量。 那你为什么会推测蛮子将发动强攻？ 但这个问题 P5092 并没有回答。浓浓的夜色里，左云山脉贴伏在荒野上，一座座山峰起卵中，防御阵地显得格外渺小与无力。然而事实上，防御阵地上交错纵横着上百条防线掩体，士兵从中穿行而过的时候，掩体足有他们胸口那么高。这还是远征军团不用热武器，如果用的话，那他们就得挖出一条条壕沟和防空洞来，那壕沟的高度都得用梯子才能爬上去，看一眼壕沟外的情况都得用专门竖在壕沟里的潜望镜，就跟身在潜水艇里似的。阵地上这交错纵横的掩体就像是一排排房屋， P5092 还专门给每一条主通道起了名字，例如振兴路、沙蛮路等等。这不是为了壮士气，而是为了方便有时候混乱作战中命令可以快速传达。其实这都是战争中很常见也很古老的方法了，自打人类有了其他通讯手段后，便有人开始渐渐废弃这种方式。但现在第六作战旅的通讯设备停用， P5092 就拾起了这个方法。此时振兴路里的一名老兵斜靠在身旁的掩体上，正用手里废弃的弹壳在掩体上刻字。新兵凑过去一看，赫然是振兴路三个字。只是新兵刚打算说点什么，那名老兵忽然站直了身子朝掩体外面看去，并拿起了身旁的军用望远镜。远处正有黑色的人影在快速奔袭而来，密密麻麻如潮水般的人流，看得老兵一阵头皮发麻。 敌袭，快通知指挥部，蛮子来了。 在此之前所有人都好奇，明明蛮子从不在这个时间段里发起攻势， P5092 长官的命令到底对不对啊？现在所有人都有了答案， P5092 是正确的。指挥营帐那边刚刚接收到敌袭的消息，王运转头看向 P5092， 你到底是怎么猜到远征军团要来的？你之前并没有回答我。 因为我查看了一下少帅带回来的物资，物资数量很多， 但其中有四分之一都是黑面包。你也尝过那些黑面包了，又酸又涩又苦，就算是蛮子恐怕也不喜欢吃这种东西吧。 是的，我觉得那都不是人吃的东西。 这说明他们的物资本身就处于一种很紧缺的情况，可能北方环境太恶劣了，他们本身就吃不饱，所以才南下的。而现在他们刚刚突破火种防线，找到了新的物资来源，却被少帅给一锅端了一大半，连同他们自己的物资还有火种的物资，少帅是全都没有放过。 所以他们以战养战的计划被少帅给打断了。 没错，现在物资被一锅端掉，再不孤注一掷发起总攻，他们接下来恐怕还没打赢中原人，自己就要饿肚子了。虽然说起来有些别扭，但现在已经不是蛮子在掌握主动权了。你可能不信，但他们或许认为自己是在绝地反击。 说实话，任小素都没想过自己只是截了几支物资部队会对整个局势有这么大的影响。物资补给的运输线之所以被称为生命线，就是因为如果这条线被断了，那么前线的十多万名将士将面临无饭可吃的情况。不管一个士兵多么勇猛，一个将军多么文韬武略，一旦断粮都会是很可怕的事情，必然导致战争失败。一开始 P5092 来左云山其实并没有对这条物资运输线有什么想法，毕竟蛮子肯定会对这里进行严加保护。事实也是如此，远征军团为了保护运输线，直接动用了70,000大军将左云山给围住了。所以 P5092 就是逼远征军团来换命而已，没觉得自己这儿能对蛮子的物资起到什么威胁。但 P5092 和远征军团都没想到，这根本不可能的任务真的被任小素给顺手完成了。如今远征军团马上面临断粮的问题，不是他们要这个时候全面进攻，而是形势逼得他们必须在这个时候全面进攻了。就像 P5092 说的那样，远征军团其实是在绝地反击。王韵愣了半晌，不过他看 P5092 眉头紧锁的面色，忽然问道， 既然是我们现在占据主动，为何你还愁眉不展？ 因为从这一刻开始，战争真正残酷的一面将会体现得淋漓尽致。战争并不是一张棋盘上的棋子对决，而是以一条条生命不断陨落为代价，最终走向惨烈胜利的旅途。 营帐里是橙黄色的灯光，而营帐外面则是漆黑如墨的夜晚。防御阵地上数枚照明夜光弹升上天空，而后释放出炽热的红色火光缓缓落下。空中燃烧弹内的镁粉在氧化剂硝酸钡的作用下充分燃烧着，绚烂夺目。可是在这美丽的光芒下，是丑陋的远征军团举着丑陋的皮革盾牌不断冲锋。这一次远征军团的进攻节奏要比之前快数倍不止，就像 P5092 猜测的那样，蛮子已经无法容忍左云山里的第六作战旅了，他们必须要以最快的速度结束这里的战斗。防御阵地上，重机枪的子弹在夜色里就像是一枚枚橙红色的鸡蛋般。当 12.7 毫米口径的子弹以800米每秒的速度离开枪膛，子弹在夜色中仿佛燃烧了一般。子弹在经过枪膛螺旋膛线的瞬间开始旋转，这旋转的力量帮助他将一切干扰他的因素都通通撕裂。在这种威力下，蛮子的皮革盾牌被打得寸寸裂开，像是泥地里开出了一朵朵丑陋的花。可是今天的蛮子不再犹豫不前，他们举着快速破烂的盾牌不断前冲，只为了在盾牌彻底烂掉以前冲到防御阵地下面。这完全是不计生死的战斗方法，这些被派上来的蛮子士兵就像炮灰一样，只为了给后续部队铺路，用他们的生命来缩短远征军团与防御阵地之间的距离。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P5092在防御阵地里看着这一幕，他喊来张小满交代道： 看来蛮子今天晚上就想尝试突破防御阵地，打我们一个猝不及防。他们现在大概还不知道我们已经提前等着他们了，所以一上来就用了最猛烈的攻势。去告诉二团，让他们准备的东西马上就要用了。 只见远征军团不惜代价的靠近后，防御阵地上的士兵终于在敌方接近400米左右距离时打穿了对方的厚重盾牌。可是下一刻，那盾牌之后竟冲出了数十名重甲战士，他们手中举着钢板制作的盾牌，勇猛突进，悍不畏死。前面死去的蛮子不过是炮灰，直到他们进入400米距离才图穷匕现。原来那些炮灰的任务不过是把那些重甲战士藏在皮革盾牌后面，然后将他们护送到这里。这些重甲战士自己身上穿着盔甲，手里的钢铁盾牌则是从火种溃败的装甲旅那里拆解下来的装甲。重机枪的火力迅速集中在这数十人附近，可是就算稍稍延后他们的行动，却始终没法对重甲战士造成有效杀伤。P5092对一名作战参谋说道： 现在通知二团对他们进行拦截。 就在一号阵地的西北路掩体后方，有20名战士突然肩扛火箭筒般的武器，在战友火力掩护下开始对着那些重甲战士进行瞄准。二团长测算着蛮子的距离大吼： 等我命令，重甲蛮子一旦进入310米射程立马射击，谁要打不中明天早上就他妈不要吃饭了。 这些人肩扛的并不是 RPG 火箭筒，而是单兵云爆弹，是单兵燃烧弹里最恐怖的杀伤武器。起初壁垒联盟战争里都是使用凝固汽油弹的，但后来大家渐渐弃之不用。有人说是因为凝固汽油弹太过残忍，可事实上呢，如果真有什么事情能让军队主动放弃一种武器，那必然是有更先进的武器替代了它的作用。这一次第六作战旅来中原，一次性单兵云爆弹他们携带了32支，如今全集中在二团手里。 开火！ 话音刚落，20支单兵云爆弹开始覆盖战场。那些云爆弹一枚枚以肉眼不可见的速度落在目标附近，刹那间云爆弹开始第一次微型爆炸，弹体中携带的云爆剂迅速在空中扩散。云爆剂并不是炸药，而是环氧乙烷这样的高能燃料。在第二次爆炸的瞬间，是云爆剂燃烧起来的瞬间高温与高压，以爆点为中心，温度将顷刻达到2500度，并形成高压冲击。因为云爆弹并不配备氧化剂，所以在它爆炸的那一刻，它将抽空附近所有的氧气，制造一片缺氧区域。当那些重甲战士悍勇冲锋的时候，云爆弹在他们身边或身前炸裂开来，就像是现代文明与野蛮文明的激烈碰撞。不管蛮子的重甲有多么厚重，不管蛮子手中持有的装甲多么结实，那高温高压将结束一切生命。而后巨大的缺氧让后续的蛮子冲过来迅速窒息。可就在这时， P5092 忽然皱起眉头来。 王云，这批重甲战士和之前第一次冲出来的重甲战士有没有区别？ 王韵迅速比对着两者的不同，只用了一秒的时间他便快速说道： 不对劲，这次的重甲战士远没有上一次出现的速度快。 果然，让第二团停止云爆弹射击，等我命令。 P5092 心中只庆幸自己提前有所准备，没有让二团将云爆弹进行齐射，还留了12支。因为这一次来的重甲战士恐怕只是远征军团用来消耗他们武器装备的高级炮灰罢了，真正的高手还在暗处隐藏着。这一次出现的重甲战士从速度和力量方面 都绝对比不上第一次出现的那个。这件事情也无疑再次提醒 P5092， 他所面对的敌人在战术与策略方面是极其狡猾与谨慎的。当初火种被引诱去北方差点全军覆没的事情还历历在目。 P5092 对一名作战参谋说道： 告诉二团团长，剩下的单兵云爆弹先留在手里，我这边让四团用迫击炮先暂缓远征军团的攻势。 作战参谋领命而去。王运说道： 不过虽然这些中甲战士比不上之前那个，但起码也算蛮子里相对厉害的一些角色了，介于高手与普通蛮子战士之间吧。要说这远征军团也够狠的呀，真就拿人命来试探我们的攻击手段。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跟他们打交道也不是一次两次了，我倒并不是很担心这个。 那你担心什么？ 我担心我们信赖的武器会出问题。 你是说王氏送来的武器有问题？ 不，他们送来的武器你也去检查过，没事的。我是说重机枪的寿命问题，还有弹药问题。 人有寿命，枪械当然也有。曾有人尝试过用自动步枪一直开枪，看枪械会发生什么事情。结果就是，自动步枪的枪管慢慢变红，紧接着，枪管都发生了断裂。现在大概就是这种情况。因为远征军团攻势过于密集，第六作战旅的很多阵地上枪械都来不及冷却了。山泉眼的出水有限，没法用来冷却枪管，只能让士兵用尿。可是尿也有用完的时候，而且不光是枪管能不能承受高强度战斗的问题，万一某一架重机枪忽然出现了什么其他问题，这个意外都可能会导致某个阵地被突破。战争是一个充满意外的地方，就像人会生病，精密机器也会出现故障一样。况且第六作战旅带着的弹药也未必能撑多久，敌人实在太多了。此时二号阵地的光复路上，一名老兵正将重机枪对准蛮子进行有节奏的扫射。随着机枪喷吐火舌，一颗颗橙黄色的弹壳不停从枪膛弹出，弹壳一枚枚地坠落在地上。因为地上堆积弹壳太多的缘故，弹壳相撞时会发出清脆的声响。 弹裂！ 老兵眼看着重机枪旁边的弹壳将要打空，便立马喊来助手过来更换。可是就在这时，那名新兵手忙脚乱地捧着装好弹链的弹盒过来。只见新兵将机枪上侧的枪盖打开，把弹链的第一发子弹给压了进去。这一切都很顺利，可是当他想要合上枪盖的时候，却发现合不住了。老兵大吼： 怎么回事啊，蛮子都快冲到阵地前面了。 新兵都快急哭了： 不知道为啥这枪杆合不上啊。 老兵定睛看去，不是新兵太笨，而是这只弹链的前段不规整，导致枪盖合不上了，要重新处理之后才行。弹链被发明出来，就是为了给高射速重机枪提供更多的弹药，比弹夹和弹鼓要实用一些。但是弹链也有自己的缺陷，那就是它装弹速度远不如弹匣和弹鼓。当然，这也是他们粗心造成的。士兵上战场，本就该将这一切检查好，不允许有任何差错。老兵没再多说什么，他抽出腰间的匕首，便开始处理弹链。可是来不及了，前方的远征军团已经距离阵地只有几十米的距离。那些蛮子听到枪声停下，便立刻冲了上来，几乎是在全力狂奔。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来给新兵照亮前路的。 火力掩护，投掷手雷，榴弹。 旁边的士兵用自动步枪进行火力压制，可是自动步枪的威力跟重机枪实在相差太远。 有士兵投掷手雷，可当手雷投出去后，蛮子见已经距离阵地不远，竟直接丢弃了破烂盾牌，以他们强大的身体素质规避着手雷的轨迹。手雷这一招是管用的，很多蛮子就算被余震和破片击中，也都瞬间丧失战斗能力。而且这条防线上配备了四个手持式榴弹发射器，一时间也炸死了数十个蛮子。然而这些火力压制在面对悍不畏死如蝗虫般的蛮子时还是不够，不是杀伤力不够，而是这些蛮子毫不退缩，有人死了就由后面的人跟上，蛮子早就做好了用人命来填补这绞肉机的心理准备了。但只要有零星的蛮子冲上来，那么后面就会有源源不断的蛮子从这里打开一条缺口。这时老兵已经处理好了弹链，可是已经来不及了，他甚至能清晰地看到蛮子的五官，耳边都仿佛飘荡着对方的粗重喘息声与狰狞的恶吼。完了，老兵面如死灰，他一把将身旁的士兵给拉过来。 你现在是机枪手了， 说完他从掩体下面抽出了一条黄纸包装的炸药来，眼看着就要跳出阵地去。现在光是手雷都不够了，新兵拉住他的胳膊。 班长，你去哪？都是我不好，我没提前检查。 老兵给了他一巴掌。 别他妈耽误老子时间，学着点，你也是老兵了。 新兵忽然意识到自己这位班长是要用自己的生命去拦住蛮子的去路，这样才能为阵地上的机枪重新开辟出一片新的射击空间来。炸药是不能投掷的，他们手上这种炸药光延时就有七秒钟，如果被蛮子接住再扔回来就全完了。新兵蛋子忽然想起前几天他和班长聊天的时候，他问班长， 老兵和新兵到底有什么区别？除了上面上过战场，上面杀过人。 结果老兵的回答让他当时云山雾绕的。 1781那口铜钟下面埋着先烈们的大槽牙，那都是战死的前辈，铜钟上面刻着的字你还记得吗？人这一辈子就得像是蜡烛一样从头燃到尾，始终光明。我们老兵就是这根蜡烛，负责给你们这些乳臭未干的新兵蛋子照亮前面的路，也照亮回家的路。 直到这一刻，新兵才意识到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老兵单手在掩体上一撑，便打算翻出掩体去，可电光火石之间，老兵忽然看到距离他五六米的那两个蛮子身上突然爆出血雾来。狙击手，两名狙击手。战场上突如其来的狙击子弹破碎了这一支远征军团冲破防御阵地的希望，不仅是将要接近防线的蛮子被快速击毙，还有一些隐藏在大部队中的高手也通通被杨小姐给找了出来。这样一来，狙击手给远征军团的心理压力就更大了，他们都不知道狙击手是怎么从千军万马之中把这些高手给找出来的。因为这些高手为了隐藏身份不被中原人集火，甚至连重甲都没穿。任小素是没这个本事的，他通过狙击瞄准器观察时终究还是会被弱化一些观察能力的，就像正常人一样通过望远镜看东西或者通过监控镜头看东西，细节能力都会被弱化一些。但杨小姐不同，她已经习惯了用瞄准镜去观察这个世界。一些蛮子高手隐藏在大部队中寻找机会，只是冲得没有其他士兵那么勇猛，就被他一眼给发现了。其实杨小锦也不知道这些蛮子就是隐藏的高手，只是他在瞄准镜里发现这些人鬼鬼祟祟的，也不跟着其他战士往前冲，肯定有问题。既然有问题，那就顺手打掉吧。起初他们两个人加入战场后，远征军团这边并没有特别在意这两名狙击手，只因为他们也了解过中原人的狙击手，所以指挥官觉得两名狙击手而已左右不了战场局势， 如果只是两名普通的狙击手在这里，那么他们对整个正面战场的影响并不会太大。因为装弹需要很久的时间，子弹还未必有多少，这些子弹还都必须要求是穿甲弹才能对一些重甲战士造成有效杀伤。但杨小锦和任小素的黑狙就不同了，首先不需要上膛装弹且无限火力，自己随心意选择子弹这一项就足以让他们成为战场上的统治者，就跟两门火炮似的。也正是因为杨小锦知道黑狙有多厉害，当初任小素将一杆黑狙赠予他的时候，他才会那么高兴。所以在正面战场上， P5092 都已经不把这两人当作正常的狙击手了。火力压制过程中，远征军团的指挥官迟迟没有暂缓他们的攻势。他想着，狙击手的子弹总有用完的时候。这两名狙击手能开多少枪？50枪？100枪？就算能开四五百枪，但他们远征军团还有数万名战士，总有把你狙击子弹耗完的时候。远征军团今天的策略本就是换命，所以根本不在乎死几百人。但是慢慢的，远征军团指挥官发现这狙击枪声仿佛永远都不会停歇似的。粗略算了算，这狙击枪声也响了怕是有数百次，可依然看不到尽头。他命令自己的副官记录着对方的开枪频率与次数，结果发现对面山上趴着的那两名狙击手开枪频率比他们所知道的中原人狙击手恐怖多了，而且这开枪的次数也渐渐攀升到了1000，并且还未有停止的趋势。反器材狙击枪的轰鸣声就连重机枪扫射都难以掩盖。渐渐的，这枪声竟慢慢让蛮子们有了一种恐惧，仿佛有人在对面拿着一个遥控器，只要按下一次他们就会死一个人。这种命运被别人掌控在手里的感觉太难受了。远征军团指挥官仍旧不愿下令暂缓攻势，还想用人命来填补这个无底洞。事实上这个策略其实也是正确的，毕竟谁会因为两个狙击手就放弃攻击，那干脆直接退回北方好了。而且杨小锦的精神力开始不够用了，那狙击枪每次轰击以及子弹射出都是以消耗他的精神力为代价的。此时他开始出现头晕恶心的症状，这是过度使用自己超凡能力的表现。除了任小素以外，所有超凡者的精神力都有极限，所以杨小锦也不例外。能够在战场上狙杀上千人，精神力才渐渐枯竭，这能力本身已经足够恐怖，但终究还是敌不过远征军团的人数太多。然而杨小锦突然想起什么似的，竟将自己的黑狙消散掉，然后把任小素的狙击枪接了过来。 你下去帮他们守防线吧，你的黑狙我来用。 任小素愣了一下，结果发现对方真的可以使用自己的黑狙，而且杨小锦这时候的射击频率更快了，比刚才还快。每个超凡者在使用能力的时候都会刻意的去控制精神力消耗速度，任小素从来都是无限火力的状态，所以没这个概念，但其他人都是有能量条的，理所当然的会关注这个能量条，而且一个个都养成了精打细算的习惯，毕竟要省着用。所以杨小锦之前开枪的时候还并没有那么肆无忌惮地挥霍自己的精神力，而现在不一样了，他拿任小素的黑狙等于是在消耗任小素的精神力，这样一来束缚着杨小锦完美枪械能力的最后一层枷锁没有了。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